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8月21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11。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好，午后最高温度在32度左右，天气比较炎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是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预计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光照条件好，没有降雨天气。预计明天是本市会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各联络线的进城方向。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东、姚家园路、广渠路的五环到四环之间，蔡胡营南路、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安利路、仰山桥路段、西直门北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行驶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城市文化范儿，电子竞技市场的中国脚步。期待已久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值得关注的是，这次随队出征的中国运动员中，还有一批电子游戏的头号玩家，他们将参加这次亚运会电子竞技的表演项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带您一起了解这一群头号玩家。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以下哪款游戏不属于电竞游戏吗 ？A. 上古卷轴。B. 星际争霸二。C. 英雄联盟。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第一道互动的问题啊，已经是给大家给出了哈。下列哪款游戏不是电子竞技比赛用的游戏？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也是这个电子竞技这个话题，现在也是在如火如荼的亚运会上马上要进行的表演项目啊。我们的问题刚才也说了，就是哪款游戏不属于电子竞技比赛用的游戏呢 ？A 是上古卷轴 ，B 是星际争霸二 ，C 是英雄联盟。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啊！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啊非常的新鲜，刚才我们从互动的这个音效当中已经看出来我们今天的变化。那今天也是提醒您一下，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及官方的微博账号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两个平台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有音频直播也有视频直播，欢迎您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麋鹿俗称四不像，今年是麋鹿回归祖国的33周年。2018北京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将于8月24日召开，开展麋鹿保护、申报自然遗产、参与冬奥会吉祥物征集等活动。来听听本台记者刘聪发回来的报道。 麋鹿是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距今已有300多万年的生命历史。而大兴区的南海子是麋鹿在中国最后的栖息之所，也是冬归回国之后最初的家园。在昨天的发布会上，第一次发布了麋鹿健康监测指标。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主任白嘉德说， 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建立了37个栖息地，麋鹿的种群数量达到了1800只左右。我们现在也可以自豪地说，麋鹿濒临灭绝的这种境地已经摆脱了。 鹿因为与福禄寿喜中的鹿字同音，自古就被认为承载着祥瑞人和的寓意，加上麋鹿跑得快、游得快、善于爬冰卧雪的特点，大兴将以麋鹿为形象参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的征集。大兴区宣传部长齐金丽说， 那个麋鹿这种物种啊，跑得快、游得快、善于爬冰卧雪，跟冬奥会啊契合度也很高，被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邀请呐。 本周五，2018北京南海子麋鹿文化大会即将召开，大兴区将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携手，推动麋鹿保护申报自然遗产，北京南海子文化博物馆，让麋鹿和市民共享更好的生态环境。白嘉德说， 麋鹿它是我们国家的国宝，我们保护它呢，就在于保护我们国宝所呈现的文化，在于保护重要的生态指标，为我们广大的游人和科学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空间。 好的，继续来看其他文化资讯。宁寿宫位于故宫紫禁城的东北角，由前朝后秦两部分组成，清乾隆37年扩建而成，俗称太上皇宫。由于常年没有修缮，这里多处地面凹陷破损，从6月开始，故宫博物院对这里进行了一次维修，维修工程与宁寿宫寝区中路院落地面为主，包括半戏楼南院、养性门南院、养性殿南院、养性殿东夹道、乐寿堂南院等10个院落。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目前故宫宁寿宫区域地面保养维修施工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预计这个月底将会全面完工。第四届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这次展览将着重展现充分体现时代气息的工艺美术新作，反映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彰显经典魅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新时代工艺美术创作方向。展览同时还展出了部分中国工艺美术馆的藏品，展现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创作的主流发展脉络与艺术风貌。展览会一直持续到9月2号。点教本、宋书修订本全8册在上海首发，宋书共计100卷，包括本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南朝梁沈约撰写，记述了从东晋后期刘裕兴起、刘宋立国到灭亡前后70多年的历史。这次修订工程是点教本24史问世以来的首次大修，从2006年着手规划以来，已经有史记、辽史、新五代史、旧五代史、魏书、南齐书陆续面世。山水清音刘广中国画作品展全国巡展第一站在保利艺术博物馆正式开幕，这次全国巡展共展出作品130多件，主要展出刘广历年创作的巨幅主题性山水画和长卷、水墨、花鸟、小品、扇面，同时展出的还有他早年摹骨的部分工笔画，全面展示出刘广从艺近40年来的美术创作历程。厦门观复博物馆昨天18点闭馆后停止了运营。观复博物馆发布的关于厦门观复博物馆停止运营的公告中表示，从2005年10月2号厦门观复博物馆开放以来，每年接待参观者上100万人，在宣传厦门、鼓浪屿和闽南文化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由于首轮合作期满，鼓浪屿游览区管理处提出厦门观复博物馆所租处梳妆花园、任丘阁、梅寿堂等有其他项目安排，不再续约，经多次协商后无果，无奈只能在昨天停止该馆的运营。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 最近，一场以四海味道相约七夕为主题的活动在延庆拉开了今年的赏花季系列活动。目前景区内的紫薇、月季、串红、鼠尾草等将近十个品种的花卉进入了盛花期。今年延庆区四海镇还在花海核心景区建设了近400亩的四季花香紫薇园，引进了天鹅绒紫薇、欧洲月季、薰衣草等多个新型花卉品种。8月25号到9月3号期间，游客还可以在花海中观看花车巡游表演，进行高山胎菊采摘等多项活动。最近，由宜兴紫砂大师们联手创作的紫砂壶公壶被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收藏。这件杰作融合了中国古代宫廷文化、建筑文化和紫砂文化的艺术精品，将向海外观众展示独特的中国风采。这件公壶是在前不久圣彼得堡举行的2018俄罗斯国家博物馆上海艺博展上接受捐赠的。据了解，这件公壶外形形似汉字公，壶身配以如意、长城等中华民族文化元素，壶盖以故宫宫殿屋顶为原型，壶嘴采用故宫吃手形状，故宫整个宫壶造型古朴浑浊，拙朴浑厚，庄重大气，文化内涵丰富。美国波士顿迪美博物馆最近举行了凤舞紫禁皇清代皇后的艺术生活特展。这个展览是以清代皇后为主题的首次国际大展，包含书画、龙袍、金银器、珠宝首饰、玉器等200多件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向观众讲述了清代宫廷女性的故事，展现他们对国事、家事、宫廷艺术和宗教的影响。其中重量级文物清乾隆金发塔是第一次在美国亮相，还有一些文物从未公开展出过。这些精美绝伦的展品可以让观众们依稀看到这些宫廷女性的婀娜身影。因为摆出各种僵硬的笑容而火遍全球并刷爆朋友圈的假笑男孩终于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中国，他的中国行的首站就是大名鼎鼎的故宫博物院。只见他穿上了清代的阿哥服，手舞足蹈，来了一次角色扮演，十分兴奋，并且摆出了他的经典表情，堪称是行走的表情包。今年7月份，假笑男孩开通了微博并发视频向喜爱他的中国网友们问好。当天仅仅5个多小时，这条微博的转发量接近11万，点赞接近23万。现在小小年纪的他微博粉丝数已经达到了159万之多。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从9月1号开始，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不低于2000元调整到每月不低于2120元。另外明确了4种情况不算作最低工资标准的组成部分，包括劳动者在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应得的加班加点工资，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和根据国家和本市规定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的其他收入。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联合多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的通知。通知要求房地产和开发企业的委托的房地产销售机构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得要求或者变相要求购房人签署自愿放弃住房公积金贷款权利的各类书面文件。在提高贷款审批时效方面，通知要求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各贷款经办部门应严格执行政策规定，对符合条件的要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因存在设计隐患，2018年3月8号到3月27号生产的2018年款进口福特游击兵汽车将被召回。这次召回范围部分汽车车辆是因车辆设计原因，车辆的变速箱横梁和排气系统之间容易堆积杂草和其他可燃物，车辆运行过程中排气系统会达到很高的温度而引发着火，存在着安全隐患。车辆进口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安装一个隔热板和车底护板，以消除安全隐患。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8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1。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能见度极佳，有利于交通出行，大气透明度非常好，紫外线强。午后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天气较为炎热，外出请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是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明天本市会有降雨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3，今天不太适合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持续车多，出京方向五元桥行驶不畅。机场二高出京方向平房东桥以东有事故，有木头已洒，后车请小心避让。京城高速进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有事故，后车排过沙峪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有事故，后车请多加注意。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行驶缓慢，后车请注意避让。城市文化范儿，电子竞技市场的中国脚步。所有电竞赛事都是基于游戏展开的。国际上作为电竞赛事的游戏，多为直接对抗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英雄对战类竞技游戏、格斗游戏。广为人知的电子竞技项目包括星际争霸2、英雄联盟、魔兽争霸3、DOTA、反恐精英、雷神之锤、穿越火线、绝地求生、帝国时代、王者荣耀等游戏。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电子竞技就是电子游戏比赛达到竞技层面的体育项目。电子竞技运动就是利用电子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通过运动可以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心眼四肢协调能力和意志力，培养团队精神。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次电子竞技的比赛使用的是什么设备吗？ A 电脑， B 红白机， C 街机。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部分的第二道题也给大家给出了。刚才我们第一道题答案是 A， 上古卷轴不算是电竞比赛的比赛项目。第二道题是被认为世界上第一次电子竞技比赛使用的是什么设备呢？ A 是个人电脑，也就是我们的家用电脑。第二是 B 是红白机 ，C 是街机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游戏中心能看到的大型游戏机。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看看谁能答对。同时要提醒您的是，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官方微博账号“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两个平台正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您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通过上一节节目当中的讲述啊，我们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了很全面很专业的讲解啊，我们知道了两个事儿。首先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天天坐在家里啊打游戏并不是电子竞技，对吧？电子竞技呢也并不是单纯的玩游戏，以及我们也是了解了电子竞技一些主流的分类和项目啊。刚才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这个答案当中也有提及哈，分了几大类。那么这些几大类既然都是世界所公认的这个电子项目啊，这一次我们的这个亚运会上也是中国队代表着我们国家去出征了，要和其他国家去在这个项目上一决高下的。那也是赶紧来给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目前在主流趋势上，我们在各个项目上，我国有这个优势项目和这个比较弱项的项目啊，比如说乒乓球和足球这样的说法。那在电子竞技方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趋势，或者说世界上公认的排名所在呢？ 哎，是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中国比较优势的项目呢，主要来自于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 DOTA 类的游戏。现在正在进行一个叫TI 的国际邀请赛。那中国也是在现在是第八届，也在第二届、第四届、第六届分别获得了冠军。那现在第八届也在进行中，而且奖池也是非常高，是最大的比赛。今年的奖金也在1亿7000万人民币左右。那同样在射击类游戏，本来中国是不是很被看好的，因为落后于其他国外的国家。但是随着近些年的追赶呢，前阵我的兄弟的这个他们俱乐部 OMG 战队呢，也获得了绝地求生的世界第一届的大邀请赛的冠军，也是非常的喜人的。当然在其他的项目，比如卡牌类游戏，这些游戏上中国因为就是我们基础底蕴稍微落后一些，所以这些项目上可能还没有达到统治性地位。 嗯，是这样。 就是这次亚运会呢，中国队有三个项目是有这个中国选手参加的。一个是英雄联盟，一个是王者荣耀国际版，一个是皇室战争。从这个之前的战绩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三个项目获得奖牌应该问题都不大。只不过是说在这个争金夺银上是什么样，其实我可能会看这个选手临场的发挥。 是。 只不过就是从这个电子竞技发展的这个历史上来看啊，韩国是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国家，他们从1998年开始就是政府在大力的推广电子竞技这个项目。而中国呢，现在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电竞人口的大国，电子竞技在最近几年迅速发展，然后成为了一个怎么说，就是群众基础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水平呢，也是一直就是在各个项目上都处于第一集团吧。 是这样的哈。也是据我了解，我们中国参赛的这三个项目里，英雄联盟我们是有一定的夺冠实力的啊。就像刚才说，我们说过很多这个游戏类别嘛，刚才我们这个嘉宾提到的这个 DOTA和英雄联盟，其实他们差不多是一样的游戏，就是王者荣耀电脑的升级版再升级版再升级版哈。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可能是五对五，然后每个人呢操控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有各种各样的本领啊，依靠这个释放各自的去本领啊，去团队协作啊，去击败对手，这是这样的一个游戏。那么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者荣耀国际版啊，这个大家更熟悉啊，只不过我们听说这个王者荣耀这里面国际版加入了超人蝙蝠侠这样的角色我们一会儿再聊。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这皇室战争啊，这也是一个策略类的游戏。这三个项目里，很多这个我们出名的选手也在参加哈。 对， 这也是还是有这个夺冠的实力的。在这个25、26号的这个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亚运会的这个直播啊，就可以看到这些项目的这个表演赛哈，表演项目来进行这个争夺。看看这一次啊，韩国国家队和我们中国国家队啊，这可以说是亚洲的两个这个电竞的大国了，现在是。 就也是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在这三个项目上应该是最强的两个国家。 没错啊，这也应该是会迎来一个巅峰对决的。我们继续说哈。还是绕不开一点啊，就是说 电竞啊，我们都知道，尽管说它在03年的时候就被体育总局列为这个真正的体育项目了啊，但是在我们肯定很多的这个朋友平常的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心中啊，打游戏还是摆脱不了它的这个原罪一样的阴影啊。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电竞不是体育运动的这个论点啊，也是一直是很激烈，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啊，甚至有些国家的奥组委干脆就提出了电竞伤身，反对成为体育项目这样的言论啊。那两位能不能从这个更加职业更加深入的这个角度来给我们说说到底电竞是不是体育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电竞一定是属于体育的，但是它在列入这个运动项目中的过程中呢，它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两点问题。第一点呢，是比较类似于我们这个国际象棋这种，因为它可能脑力对抗过比较多，那你一直静坐在那里，你其实并没有一个整个身体上的很大的对抗，可能来自一些精神的压力，它不像传统的这种强身健体的这种运动。那第二点呢，可能电竞项目它会有一定的攻击性过强，它和这个比较和平的这种运动的观念不是很相像，就是这两点我认为是主要的区别。 是这样哈。 其实吧，就是所有的竞技体育啊都是伤身的。对，就我们其实练举重、练游泳、练乒乓球，对，这些世界冠军、这些曾经拿过金牌的这些选手，其实很多人在背后都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而且很多人在退役之后留下一生的伤病。对，这其实电竞选手也是一样，就是当这个训练量超过人体极限负荷的时候，都是会造成伤病的。 没错。 只不过是说电子竞技因为它更便捷的条件，让大家有了更容易参与进来的方式，所以有一些可能不太能良好控制自己的这些小朋友啊，对，就是比较长的时间投入到游戏里，所以造成了这种身心的伤害。但实际上所有的竞技体育啊，在我看来其实都是一个反人类，都是一个挑战极限的一个过程。对，还有一个就是想说的是说，我们其实从事体育运动，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强身健体，那其实是为了提高我们在生活里的效率啊，就是体育出现，我们从奥运会来看，对，就是其实最开始是为了这个士兵的训练，对，为了能这个国家能有这个更强的实力。但是电子竞技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趋势，就是能提高人的这个人机互动的这个能力。就是我们想看，就是现在的这些年轻人，有过这个电竞经验的这些年轻人，其实在操作这些电子设备上确实比上一代人要更迅捷、更敏锐。其实这个变相的也提高了这个我们工作的效率，其实是一样的。 对，所以说也是从这个跟这个常规的我们见到的这些主流的或者传统的体育竞技项目来进行一个对比啊。当然了，我们说反人类肯定是开玩笑的哈，就是说呢，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平时我们说锻炼身体是有一定的运动量的哈。 对。 但是我们呢，出汗累了，或者说肌肉起来了，我们就休息了啊。但是呢，这些职业的运动员们，无论是这个身体上运动的还是脑力上运动的，他们的这个训练量跟我们平时去遛个弯、踢踢球、打打拳，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可能会真的是给他们未来的这个可能到了老了以后，足球运动员的这个膝盖都会出现问题啊，包括这个可能就是拳击运动员、橄榄球运动员都可能会出现脑震荡等等这样的问题，这个都是有很多的实际的例子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呢，也了解了一个关于电竞伤身啊，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还是再聊聊职业啊，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里请到这位，有一位嘉宾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身份，他是之前打过电子竞技职业的啊，这个也算是前职业选手运动员了。 是 我们很多人都很好奇或者羡慕，就是可能很多现在老一辈的或者说年龄大一些的人都很好奇，说这个我见过运动员啊，但我没见过打游戏的运动员。还有很多这个年轻一些的朋友呢，很羡慕，说哎呀，好想把这个打游戏当做自己的职业，天天我什么不干，就打游戏就可以。这可能是都是存在着一些误会或者误解或者误区哈。我们今天也是接下来的时间，赶紧来揭晓一下这些答案。那么很多人都羡慕把爱好当做职业的人哈，但也有人说啊，把爱好当做职业是可能是人生中最可怕的事情。那作为一个职业的电竞选手，天泽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1。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是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能见度良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午后天气比较炎热，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预计本市明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环路交通压力大的主要有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东三环分中四桥到京广桥由南向北，五环衙门口桥到八角桥由南向北，北五环香白旗桥到上清桥由西向东，请大家注意避让。城市文化范儿，电子竞技市场的中国脚步。早在1986年，美国广播公司的直播上，通过电视直播，两个孩子比试任天堂红白机，被视为电子竞技的开始。红白机是家用机的早期经典，在红白机诞生后，电子竞技的雏形就已出现。任天堂世锦赛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电子游戏比赛，它的诞生比电子竞技大赛，也就是我们平时称作 WCG 的比赛早了整整10年，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2013年3月，体育总局决定组建电子竞技国家队，并表示电子竞技是国家承认的一种体育项目。随着行业的不断规范，主流媒体的关注，商业化、规范化的趋势已愈发明显。电子竞技作为一个新兴的竞技体育项目，它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具有现代竞技体育精神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电子游戏竞技运动。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电子竞技是中国体育总局承认的第多少个正式体育项目吗？ A 第75个， B 第100个， C 第99个。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二道题的谜底也揭晓了哈。第一次被称之为电子竞技比赛的用的机器是红白机，还是挺古老的哈。我们的第三道题可以说是一道送分题了，刚才在我们的访谈当中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电子竞技是 最早是以第多少个项目进入的我国国家体育总局认可的正式体育项目的呢？ A 是第75个， B 是第100个， C 是99个。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同时提示您一下，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微博账号城市文化范儿两个平台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欢迎您在线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对电子竞技的各种人和事儿啊都有一个了解，也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了这个电子竞技选手的这个生活哈。我们的听众也是今天对这个节目啊非常有感触，我们的刘海平这位老听众就说，看了今儿的这个直播啊，才知道电竞是不等同于打游戏的，以前是一直有误会误解哈。其实我相信随着我们这样的节目越来越多啊，随着大家呢越来越多的去观看到揭开这个蒙在电竞和电竞选手身上的生活中的那层纱以后，我们会看到他们和很多的职业体育者运动者一样啊，都是有着艰苦的训练，都是有着很高强度的训练的生活，以及这个是一个很成熟的体育项目，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那么我们来说说关于职业选手的最后一个问题好吧，就是怎么能成为职业选手？听了这么多，大家想，哎，那确实，现在我可能有的年轻的听众说，我现在打游戏确实打得不错，那我该怎么成为职业选手呢？包括很多网友在之前还给我们提了，说我现在33岁了，我觉得我玩的也不错，我能成为职业选手吗？我怎么看那些职业选手都是小孩呢？啊，那我这个33岁行不行啊？包括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发来了这个自己的困惑啊，说我现在想成为一名职业的电竞选手，但是我家长不让啊，这都该怎么办？那两位结合自己的经验来给他们答疑解惑一下。 33岁听众这岁数呢正好，因为在我去年打职业的时候呢，我的队友他叫Rocket Boy， 他叫孟阳，他是83年的，然后他自己在04年的时候获得了中国第一个射击类游戏的冠军，那他作为我队友的时候他已经33岁了，就是他自己也等于算是一个老炮级的人物了。就是其实更多的问题来自于年龄不能太小，现在很多比赛比如可能18岁的未成年的这个少年是不能参加的，那其实年龄大我觉得从来都不是问题，对吧？你只要梦想在，对吧？电竞永远都欢迎你。 是 但是如果你小朋友们如果想比如说想进行从事电竞的事情，路数是很多的，就是你自己去通过自己组建队伍去打比赛，然后你可以通过去向队伍里去试训，就是尝试去说我要来你们这里能不能试一试，跟俱乐部联系，这些都是很好的。可能小朋友的主要问题呢来自于和家里边的沟通。 是。 其实这个事我是有认真的想过的，就其实父母呢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故意的阻挠你，而是他们担心两点：一，就是这个事情本身靠不靠谱， 能不能成啊？ 对 对。 二呢，你靠不靠谱？就你想没想明白？ 对。 那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如果作为一个孩子，你这样给爸妈，你自己准备一个这个文档啊，你把东西都列出来，比如先列出这个电竞是个怎么样的行业，它是个整体挣钱的，证明了你在这个行业行当是没错的。然后你自己加入了以后呢，你准备担任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挣钱，向你爸妈证明我是能营生自己的。然后同时你还再列出一些那我可能在过程我自己在这个项目里我有哪些成绩，因为我去了以后我是不是最比较厉害的，那这个也要向父母证明一下。然后最后说我这个比如说退役以后我还能干什么相关的事情。那如果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列清楚了，然后你就是证明了你对他的了解也非常的充足，这个父母一般也是不会发生什么阻挠的。像我自己进行的也是，我当时把我的路线画得非常清楚，我说我会先做电竞，那后来我围绕电竞的资源我会自己进行一些创业的工作，像我现在也是围绕电竞做了一些互联网创业工作，我觉得这个给爸妈也算是一个交代，就是我干的是正事，我的收入也不比别人少， 是 这样子。 这个就对，我觉得很科学哈， 哎， 就是这样的。如果说年轻的孩子啊，有这样的有心，这么有心去列一个计划表，然后去展示自己对这个所要从事的东西的理解和了解，相信父母也会受到感动，或者说明白啊，孩子是懂这个事儿的啊。石翔觉得呢，成为一名电竞选手怎么办？ 其实就是电竞选手这件事儿，就它是一个明确的职业，就是任何一个想要进入一个新职业，就比如说你想去银行做一个职员的时候，你一定是了解这个职业的，或者说你对这个职业是有认知的，那你就是其实很多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充分的认知这个职业就去投身到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才会出现一些可能负面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吧。就是说当你具备职业精神以职业态度去面对